我一定会爱上你，来自谢春花。刚刚的自作多情的郭鹏说，周三小视频日，是不是放出他的这段小视频以后，大家就一定会爱上他呢？刚刚我帮大家提前先一睹为快了哈，我觉得够呛。 不是，我刚才用的言辞和话语不是这样的。 言辞和话语， 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放出这段小视频的话，你就一定会爱上我。我没有什么疑问句。对，我是很肯定的。 这不是反问，是设问。 对吧？对。 对，那接下来答案如何呢？待会儿就让月月鸟小哥哥自己接受一下哈。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各位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签到的第一名依然是老朋友天使，第二名新朋友 in fact。 第八名 Walker， 第九名许云轩，第十名是陈丽，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那昨天呢，我惊奇的发现哈，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当中的置点的一栏，就然是月月鸟小哥哥，因为我们俩经常就结束了节目之后，还要聊点就是跟工作相关的一个话题，我就不禁悲从中来，就是我真的每天就投身于工作当中，工作使我快乐，工作是我生命的全部。 你看见我就只有工作吗？也不至于吧，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聊聊，比如说风花雪月，今天去哪儿吃红烧肉之类的话题，对不对啊？ 就是也是在聊完工作之后，顺带带两句，就总觉得聊完工作立马就结束这段对话吧，显得咱们俩过于生分。 是， 但是呢，昨天看到了一则消息哈，我觉得他们写的是影响伴侣关系的因素有很多。 嗯， 研究人员发现哈，发手机信息默契的伴侣，那关系就更加的亲密了。 哎，你看啊，一定要默契。啊，不能只发手机信息，有可能也是尬聊，对不对哈？研究发现呢，哪怕是发信息抱怨另外一半，或者是跟对方争执，都不太会危及对方的关系。关系就可能比较危险了。 对，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只要是两个人在沟通同一个话题，不管你们俩是正向沟通啊，还是负面的一些沟通，那只要在沟通的话，都会显示这个不太影响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深度。但是如果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比如说亲爱的，我们今天去哪儿吃饭啊？ 哎，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档位是哪个键？ 这就属于聊不下去的类型啊。 是。 所以看到说这个发信息默契的话，关系也更亲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禁露出了老母亲般的微笑，就觉得，哎，就是这个手机通讯录当中，起码月月鸟小哥哥排的比较前，说明我们俩这个搭档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的。 行，我觉得你今天还是。 信息的这些统一回复当中，你还是排比较前位的 前面比较前面啊，不错 对 不错。 所以今天就想来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关于这个微信聊天的对话的问题。那么你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呢？换句话说，也就是每天跟谁聊微信比较多一点呢？ 对，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有置顶的话，告诉我们置顶的是谁。那如果说没有置顶的话，那你每天最频繁发微信的是谁，都可以告诉我们啊。 你是在跟谁每天捧起手机互动不停呢？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都会有风雨，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多力，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挑剔，欢喜忧郁，乐此不疲。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那滋味时而在，非时而想。 睡。 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启动车辆，开空调，等降温。 清凉何须等待？奇瑞瑞虎8暑期远程启动空调预设温度，清凉一键即享，9.88万起售，试驾更多惊喜，详询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啊？也就是每天跟谁聊微信最多。那看到了洋洋的这个答案，我不禁吸了一口冷气。第一句话是，哈哈，置顶的是我和我的老婆闷 啊， 老婆闷闷。他说，因为我媳妇有2个微信号，哎妈，吓死我了。 他说其中一个是工作号啊，每次呢找他都不知道在哪个号上，只能呢把两个微信号拉成一个群聊。 这个厉害了，这波操作666啊。 是啊。 你想想啊，置顶的这个对话框叫我和我的老婆们。 对。 对对对对对， 把其他人叫老婆啊之类的，就是开玩笑的方式。龙腾天下呢说，置顶的肯定是我媳妇儿啊。 是，包括熊哥也说，当然是老婆大人呐、啊，每天互动最多，根本停不下来。 所以今天一设计这种题目，你就知道有很多表忠心的人要上来了，对不对啊？ 但是你看，人家这都是老婆，但是 D 呢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个思路。天儿，我把它置顶以后，之后肯定会失败，所以我再也不弄置顶了。 知道为什么吗？你想，你跟相亲的人就是大抵还不是特别熟络，对不对啊？你把它直接放到置顶，就时不时就想给他发条信息， 但是也说 不太合适吧？ 重视啊，就是你在我心里来讲，现在来讲很重要，就是。 那你可以截个图，然后就把它取消置顶。 取消置顶。哎呀，这个还有另外的一波哈，这个不是在想自己的老婆了，那就在想的是工作。明媚的商也说了，置顶的都是工作群，果然是工作使我快乐。你跟静鱼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呀。 哦，静鱼原来把我置顶是工作群是吧？ 那不然你不是。可以，过月月鸟郭鹏，郭鹅郭鹏， 可以哈。 洋洋也说了，其他几个置顶群啊，都是群聊，那主要是家里的群，另外呢，还有几个置顶好。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聊天聊得多，但是用不着置顶了，因为每天聊最多嘛，自然就在上面哈。 是，那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每天和谁？ 27号正式发行了。而这一次呢，专辑将突破框架，以全新复古概念系列为主轴来持续推出。前两天其实已经听到了一些陆陆续续放出的一些单曲，我觉得确实把复古风潮是进行的特别的彻底哈。 嗯，那这周一呢，《年少有为》这支 MV 也是正式上线了。李荣浩呢是邀请了香港。 在一旁呢观察着现实世界的无可奈何哈。 哎，自从李荣浩上次参演了韩寒的电影之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被唱歌耽误了的演员。 嗯， 然后他那个小眼睛啊，就下巴往起一抬，真的就很像就是类似于像黑社会大哥啊， 眼小聚光，而且呢、最厉害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往哪儿看，所以你有点参不透他的眼神的感觉。 哎，我觉得你可以试着走走他的戏路，演完傅老大以后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角色。 我那是蔫儿，我眼睛还挺大的。 年少有为的郭鹅。 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 有 你知道一首歌好听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让静瑜这样的主持人刚才又露出了真香的表情， 好好听啊 刚才的好听 对，就之前大家发送真好听就可以看到静瑜的这个就是特别傻的这个表情，好好听啊。 对， 但真的就是对李荣浩的好感度。 包括创作集齐一身的一个唱作人，对不对？ 对，就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首歌吧。年少有为李荣浩，词李荣浩，曲李荣浩，编曲李荣浩，制作人李荣浩，吉他李荣浩，贝斯李荣浩，和声编写李荣浩，和声李荣浩，音弦乐编写李荣浩， 全部都是李荣浩。 录音室李荣浩，混音室李荣浩。 但是啊，录音室不是李荣浩，录音室没办法， 还得找一地方哈。啊，其实感觉很感伤啊，但是我们转头一想，李荣浩的手机置顶的应该是杨丞琳吧。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铺垫铺的特别好哈、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杨丞琳的相关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哈、 啊、什么叫相关的一些事儿啊，就听完李荣浩再听杨丞琳，这就很顺理成章的 事情。这不就相关吗？所以人家要置顶。 包括我也很期待的，那么就是在杨丞琳8月25号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的青春住了谁的演唱会上，他会不会邀请李荣浩来当特别的嘉宾啊？我觉得如果说现场出场的话，那真的就是引爆啊。 你不是，你看你这人老破梗，人到时候肯定会邀请，但让你这么一说，感觉对这个期待度都已经减了几分了。 那就万一不来怎么办呢？哎，不来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曲叫《青春住了谁》，这也是在去年成林发行的新专辑，这也是吴青峰来作词的一首歌曲。 是的啊，这首歌曲当中呢，应该说是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成林呢认为，听众不论是不是他的歌迷，他都希望正值青春的他们呢，是应该去回忆一下青春当中的人和事情啊。当然呢，在几经自我这个辩证之后，他最终呢确定了该曲的主题的这种的视频的概念，青春住了谁，这个本身好像就有一点点这个回味的况味的意思在里面，对不对哈？ 对，因为为什么要找青峰来一起合作这首歌曲啊，就是他觉得哎，寻找合作对象之后觉得青峰跟他年龄相仿呢，心中很多的感受又相同，所以就更好的可以写出青春到底住了谁这个命题。 对，青峰也算是正值创作的巅峰，对不对哈、啊、最近呢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的类型真的是玩到飞起哈、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那么同名概念的演唱会8月25号将在北京凯迪拉克举办，北京音乐广播作为这次演唱会的首席合作电台，也祝愿演唱会圆满成功。 谁看光沾着午睡反射一些不安，有期待累积几次挫败，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曾经为了消失让世界毁坏，也曾为了爱整天傻笑发呆，想起来真奇怪，仿佛跟自己 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中的谁改变

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旗。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忙累再加上没有时间，城市中生活的人们越来越习惯用这三个词语来形容我们的生活。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我们上班族的生活也变得越发的忙碌，吃早餐变得越来越不被重视。但是在音乐早餐当中，我们要向大家强调，早餐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大门，所以一顿营养健康美味的早餐其实并不耗费我们太多的时间。快速的做早餐，让我们做一个健康的上班族。那么今天在早音乐秀节目当中，静瑜就要介绍给大家一些快手早餐的制作方式。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早餐就是优格乳水果燕麦杯，只需要准备一些燕麦片、各种水果粒，再加上酸奶就可以了。首先呢，把所有的水果都洗干净，切成丁，混合均匀备用。再取出一只玻璃杯，把燕麦放到杯底1/4的地方，再加入混合好的水果丁到杯子1/2的地方，再加入一些燕麦片到1/3的地方，再将剩余的水果丁放在上面，也就是分层把它们交替放入，最后再浇上酸奶，撒上一些西瓜粒做点缀，也可以插上一片薄片饼干做点缀，就做好了。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要送上刘美玲的这首《爱的早餐》。吃完早晨的一杯优格乳水果燕麦杯，让我们开启健康活力的新一天。 吃完了酸奶燕麦水果杯，7:3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是郭鹏刚刚为大家送上了一段非常炸裂又走心的小视频，大家发送调查两个字。 你刚才卡带了吗？ 因为我你知道就是说不走心的话吧，说违心的话，我就容易有点舌头打结。 但是我跟你说，什么叫做好评如潮，你知道吗？今天真的是好评如潮。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人说呢，这个傅老大 不会开飞机的舒克说，傅老大摘眼镜了，一说媳妇儿还急了。 对，橙子也说，嗯，非常的生动形象哈。达明也说了，炸裂炸裂，确实是很不错啊。 对， 小春节也刚刚都说了，说哎，鹏哥这次的好像还不错哦。 你关键的那句你怎么漏了？紫菱说鹏哥太帅了。 对，大家发送调查两个字哈，就可以发现美了。就刚刚郭鹏说了一句发现美之后，就大家都在就卯足了劲在猜这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就是不会开飞机的舒克发现美。 是，发送调查两个字就能看到这一段比较幽默的小视频了哈。 是，发送调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后花园当中呢，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呢、 嗯、 也就是说哎，你每天跟谁聊微信会比较多一些啊。冰雪晶莹跟我们说，当然是孩子的家长群啦，要随时随地关注到班主任发的一些通知。 是啊，你看那个依依的爸爸呢说的也是啊，他说微信置顶的是闺女，昨天呢听静宇走心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他了，和他妈出去玩去了啊。 嗯，跟妈妈出去玩啊，走几天就是真的是爸爸的小棉袄，都在想到了闺女啊。 是 啊。还有蓝莲花跟我们说，哎呀，作为一位 PM， 这也就是这个项目经理啊， 嗯， 置顶最多的就是各种工作群，一屏都不够好吗？ 对， 每天还要把屏幕往下刷刷，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各种工作。 真的是工作使我兴奋，工作使我强大哈。 嗯 啊，豆芽爹呢说置顶是同学群。但是平常聊天的时候呢不算频繁，只不过呢想找同学聊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找他们。哎呦，这是我见过的好像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 好暖心啊。 对啊。 对，那眼圈也说到了，是我老婆啊，还有我们公司的公众号，但公众号基本上没发过什么东西啊。那把老婆置顶呢，就是想跟老婆说话的时候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她。 是，所以呢包括呢这个依依说呢，置顶的是我的马仔老公，聊天聊不停的是我八年的好朋友。也就是说置顶的和聊天最频繁的其实不是一个人啊。 对，就是置顶这一类的基本上就属于说我想找到他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可以找到他。 嗯， 但聊天最频繁的就是说自己被顶到上面了，因为一直都有聊天的这个对话啊。 但刚才有的人说呢，说订阅号的置顶呢一直都是早安音乐秀哈， 真的很感动。而且听众还专门截图给我们看哈，说你看你看，就是你们，就主要是吧，我们下面排的就是 北 京又 声 小。 看是多么实用的两个公众号啊。 这是我们的听众一抹哈，真的很可爱，非常的谢谢你。那学会放弃跟我们说啊，我是跟社会脱轨了吗？我居然没有置顶、 嗯、 每天工作忙的我根本没有时间看微信。 所以我就特别感动，没有时间看微信，但是你现在还拿起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早安音乐秀的花园跟我们来再进行互动啊。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工作性质也蛮好的，就是你的工作是用不到微信来沟通的。你知道更忙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必须每天关注着手机，就除了日常要准备的业务，你还要随时在微信的工作群当中回复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看来你一定是有这种焦虑吧。 所以说我的置顶是郭鹏。 就也就跟我一个人，这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工作群啊。 就来聊一聊哈，今天各位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聊一聊你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谁，每天和谁聊微信最多呢、 嗯、 比如说像我跟郭鹏聊这么多，当然我待会儿也要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送调查两个字来索取今天周三台的小视频了。 是，周三的这个小视频日呢，你可以发送调查两个字啊。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那首歌曲，大家呢后台不停在发好听，我以为今天又出来什么关键词了、 嗯、就是觉得这首歌曲很好听啊。 嗯， 那今天有很多的新歌推荐给大家，那这是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年巡回演唱会的第三站最近是在成都举行了。那这一次除了演唱巡演的剧定曲目之外呢，他现场演唱了自己的新歌最好。 嗯，歌曲最好呢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郭顶来词曲创作的啊。演唱的情绪的变化呢，在弦乐团的烘托之下是塑造了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空间。我这样的一种空间的塑造，我觉得也是薛之谦一直以来的比较拿手的哈。 嗯，接下来 他的这个人和他的这个声音呢每次不太匹配了，听起来哈， 现在听起来哈，以前觉得还可以啊。就现在就是听歌吧。嗯，其他的不至于评价哈，来听听新歌薛之谦最好。 最好就这样能把你忘掉，最好能不想还有多困扰，这复杂的情绪向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或者已经无恙，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

关注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朋友发送调查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周三我们的小视频。那么现在呢，关于这段小视频的第二波听众反馈已经到达了，那么接下来静瑜为您播报一下。 好 努力主位明天说啊，这回月月鸟小哥哥还算走心，可是说好的化妆的小视频呢？ 化妆呢等我把技术精炼一下再说，因为我上去看了一下大家的化妆技术，我觉得我随便画一下那应该算不走心吧，对不对啊？ 这应该是灾难了吧。大早上呢，大家也是刚刚吃完音乐早餐哈，就是为自己着想，为健康着想嘛。温林也说，月月鸟你这是要挑事儿的节奏啊。 具体怎么挑事儿呢，请回复调查来关注一下啊。 对，那接下来要透露这个视频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细节跟亮点。 你不要做一个那个时尚型主持人好吗？ 终于有人你知道观察到了我观察的点， 请把这条略过。 就徐璐他说大家有注意到吗，在郭鹏抬头的一瞬间、这个抖音的瘦脸功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我关心的点是不是不对？特别对，你知道，我以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看到了这个点，终于有人跟我看到了一样的点。 我跟你说，就是你们这些人吧，太喜欢玩功能、玩技术。你们就像一帮这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去看电影一样，这个蒙太奇或者这个人物出现，怎么出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多关注一下剧情好吗？ 不，可是这个很 好玩啊，关注一下演技好吗？啊， 这个大家发送调查就可以自己感受得到这个瘦脸功能到底有多强大了啊！ 哎，不太强大，不太强大，其实就是本尊。当然还有人说我眼睛大来的，对不对哈？ 对，这个是实话，我确实看到了啊。 也有大眼功能是吧？ 发送调查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呢？那每天和谁聊的微信最多？ 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个最近呢跟我的炸裂指数差不多的一位啊，他的名字叫做王嘉尔。王嘉尔呢，最近呢有这样大的一件好事，那就是全美青少年选择奖于美国当地时间的13号举行，而王嘉尔呢是以个人名义摘得了 Choice Next Big Thing 明日之星奖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奖项啊。 是，那 怎么一笑出来？ 因为刚刚说炸裂指数差不多哈，我觉得怎么样的也给你配一个。 那刚才说视频 的时候，出于搭档的尊重， 你怎么不发一个这种 人一笑呢？就是违心的事不能干嘛，对不 对？好吧，好，接着说啊。 因为大家之前也比较了解，像这个全美青少年选择奖，确实在美国是很有分量的一个奖。 对， 那它是要奖励这一年度在音乐、电影、体育、电视还有时尚领域的杰出贡献，优胜者是由13到19岁的青少年来投票选出的。 嗯，青少年选择奖呢是始于1999年，那么王嘉尔。摘得这个奖项之后他会得到什么呢？将得到是一个冲浪板啊。 嗯，这也是从99年开始就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奖项得主会得到一个冲浪板。但我觉得王嘉尔确实在去年一年也是贡献出了很多的，就是值得被自己称为作品的，比如说像 称为作品的， 就这个很重要。就是像很多的偶像，他可能就是拍了很多的剧，写了很多的歌，但最后被大家记住的不多，这就可以写到简历上的说，哦，这首歌是我的，这是我的代表作，这部电影是我拍的。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炸裂了啊。 哎， 它的名字叫做 Papillon， 因为去年这首歌曲呢确实很多的这个在世界上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可以去搜索一下 YouTube 当中有些黑人小哥跟一起跟唱的感觉的视频啊。Now I feel blessed. I break rules like brick walls. Be saying, oh, spit fire like flame tools. Then burn it all. Money or fame, I don't defy me. Nobody give a whoop by the rule. That's what I do. The system is a problem. It made a new me. The kingdom of freedom, nothing run by me.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uffing out of juice in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They try to kill my vine, not a fun of me.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pretty like the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pretty like the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I fight it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feeling like a Papillon.Riding home with my attitude. Do what you want those days on. Better duck for your life, fool. Pull the trigger if I have to. Duck, duck, duck, kiss your rammer. Be the sniper aiming at you. Team Wham be my labor. Rifle jacket is a crew call.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out of juice in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Try to kill my vine, now follow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pretty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on. Yeah, I it got me feeling like a puppy. I find it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I it got me feeling like a puppy. I find it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嗯，你是不是又肿了？刚刚呢发送了调查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啊，应该在郭鹏抬头的一瞬间感受到了这个现在的小视频软件强大的功力。 哎呀没办法了，真是啊， 不得不说我们的听众都是亲听众，自从我说完这个瘦脸的功能之后，眼圈过来补了一下还有美白功能 啊，又被中了一刀啊。 是各位发送调查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郭鹏今天一段很好玩的小视频了。 是的啊，这个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呢发的最多的就是好听两个字，你今天选的歌手多好听， 这王嘉尔唱的好，没办法呀。 后来我发现 喜欢啊， 对，后来我发现好多人发真好听，原来是准备搜索上周的那段小视频。 是上周发送真好听和真给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可以收到我们两段的小视频啊，就是我跟郭鹏的真相警告系列。 哎，是的， 是那除了王嘉尔呢，接下来呢也想来看一看大家微信置顶的对话框都是和谁，每天和谁聊微信最多。 是 果果2007跟我们说，聊天最多的当然是姐妹淘啊，买买买，这是女人的天性，买的好，买的对，还要买的值，那就必须要在姐妹淘里探讨经验， 所以一定要置顶啊，就是随时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买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都不需要置顶你知道吧，就24小时这个聊天一定会给你顶到上面去，比如说会想想，哎我这个化妆水没有了，最近谁用的比较好啊，那个什么什么牌子的，然后就发过来一张截图，我上周在哪哪哪买的，哎我这还有那个 coupon 的券我送给你。 所以你的这个叫什么，所以你的这个微信当中永远有一个99加的一个框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框当中 不打开看、 啊、是梦幻 Monica 呢说，我每天呢和闺蜜呢汇报自己的体重啊，汇报每天都吃了什么，就算没有做就是做没做运动她也一样，我们都互相鼓励对方，真的是为了掉肉和掉肉、啊、 就互相监督啊，减肥要找一个搭伴的人，不然只是自己的话就很容易懈怠下去了。 是嗯， 对，但是丽娟这个啊，我觉得可以改变的话就改变一下吧，她说我满屏都是置顶，手机24小时抱着、真的手机离开一会儿就感觉跟地球失联了，她专门把这个手机的截屏发给我们看看啊，就是什么 区域沟通群 C 组 客户满意度群，食品安全照群，就全部都是关于工作方面的一些群、就还是不要被工作绑架了嘛。 是，而且呢你会发现如果把所有的群都置顶的话，置顶这个事儿本身也失去了一点意义啊。 对，而且每次看到微信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你会有一种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对， 你怎么不上天呢， 所以轻松一点迎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爱要勇敢的说出来。

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鞋鞋带上轻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需要的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穿上鞋就活动，弄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游戏的最后一秒，跳跳带你到未来，跳跳不用想不开，跳跳是我有百态，跟着梦的节拍，蹦蹦，鞋子枷锁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着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心跳，跳跳带你到未来，跳跳不用想不开，跳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蝶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穿上鞋就自由，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来告诉一下大家发生了什么吧。刚刚在吴建豪的这首《蹦蹦》之后的还有五秒就结束的时候，哎等一下，我以为怎么了啊，有事吗？马上开始直播了，要说话了，我要蹦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每天呢被我的搭档 diss 我说每天不给大家做这个正向的表率，我今天已经放了蹦蹦了，我怎么也得蹦两下。 那你到最后剩五秒的时候想起来，哎不行，我得蹦一下。 因为你听这首歌曲当中是不是蹦蹦处理这个围栏，所以我就蹦两下嘛。 蹦两下，我旁边就发生了地动山摇一样的改变啊。今天郭鹏给大家带来了周三的小视频，各位发送调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这一段视频啊。 是， 大家也在评价说郭鹏你真大胆啊，你敢发这样的视频，你老婆不会打你吗？ 关键是果果2007说这首歌曲呢选的恰到好处，配郭鹏的小视频正好，居然不想和老婆一起，你怎么不上天呢？ 是刚刚最后一首歌，你怎么不上天呢？今天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喜欢的每一首歌都给我们发过来了好听两个字哈，然后感觉很有成就感啊。 后来发现大家在一直在索取上周小视频，真好听， 真好听，对，大家都在发取关键词哈，不是觉得歌好听啊。 哎不，每首歌大家之后都要配上好听两个字，好不好？ 好听，好听，真好听，还有那个真给钱啊。当然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是调查，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呢？每天和谁聊微信最多？也是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 是优雅有范儿说呢，我妈只有视频没有文字，天天视频看孙子，视频一打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子呢， 我大孙子呢。这个也是哈，置顶的妈妈每天就要看孙子，并不想跟你有任何的交流。 关键是第一句话上来就是我大孙子呢，就跟他一句话都没有。 应该有点客套吧？哎，儿子吃了吗？啊，工作忙吗？哎，孙子呢？直接视频打开，我大孙子呢？太直接了也。 也能看得出来这种焦虑或者是焦急要看到孙子的这种心情。 对，当然也有以 ZGH 为代表的一些朋友都讲的是置顶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框啊。 哎呦， 我当收藏夹。 记事本、摘抄本、备忘录用，很方便。 我一般会打开一个叫文件传输的这个。 哎，我也是，我也是。包括有段时间我发现，我们早上因为秀的后花园也承载了大家这个功能。比如说有一天突然收到大家的回复，明天早上8点开会，记着拿书包，记着带上文件。我想，哎，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需要让我们干嘛？ 他不是给自己置顶，他是在跟你说敬语。明天早上8点就记得提醒我一下哈。你8点应该给他发个开会两个字啊。 对对对，8:11了，希望你别忘了开会哈。接下来给大家继续推荐新歌，这是水木年华卢庚戌作词作曲的《墓志铭》，他也是全新改编了哈，温情上线了。 哎，《墓志铭》呢是他在大学时期所写的一首诗，独白式的歌词当中呢充满了怀旧的气息。而在演唱的一方面呢，卢庚戌突破性的将音高达到了 High C 的音域，而这个音域对于男女高音来说也是极为困难的，需要严格认真的训练。清脆的木吉他声当中呢，卢庚戌以冷静但是不冷漠的声音传递着对于生命以及爱情的这样的一些感悟啊。 嗯，但是看到歌名这三个字哈，就感觉莫名的沉重起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就写了这样的一首诗，那在十几年之后又重新谱曲，我们来听全新歌曲《墓志铭》。 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遇见你，我爱这世界，因为我爱你，我爱 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Moto GDJ 中国黄金，对，美罗国际珠宝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全球千款珠宝首饰，让你不出国门一站逛，开业有惊喜哦。购时尚珠宝尽在中国黄金旗舰店。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o the left, to the left. To the left, to the left. To the left, to the left. Everything you own in the box to the left. In the closet, that's my stuff. Yes, if I bought it, please don't touch, don't touch. And keep talking and that's could you walk and talk at the same time, man? It's my name, it's on that tag. You could move your bag, let me call you a cab. Standing in the front yard, telling shook up that I didn't know. What did you think I was putting you off for? Because you was untrue. All it hung around in the car that I bought you. Baby, drop them keys. Hurry up before your taxi leaves. Standing in the front yard telling me how I'm such a fool. Talking about I'll never ever find a man like you. Got me to stay. You must not know about me. You must not know about me. I could have another you in a minute. Matter of fact, he'll be here in a minute, baby. You must not know about me. You must not know about me. I'll have another you by tomorrow. So don't you ever for a second get to thinking 去挑战自己比较好啊！我刚才本来跟想跟唱一句，发现一跟出来以后呢，调子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论女生的高音，而且又洪亮又好听啊，音色又美的，我只服 Beyonce 一个人啊！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Irreplaceable。 限制条件也太多了，不过从各种方面来看的话 ，Beyonce 这首歌曲都是当之无愧的一首非常完美的歌曲、啊。 是大脸猴、大脸猫也跟我们说好好听、好喜欢啊！这首歌曲是，接下来呢也要推荐给大家另外的一首歌曲了，这是最近在江苏卫视《金曲捞》第二季当中亮相的刘惜君来演唱的。 哎、 那这一次呢，他是跟陈楚生和袁成杰组成了金曲守护人，而周笔畅则是担纲了原唱嘉宾。 对这场节目的开场当中呢，四个人同框的演唱的歌曲《岁月神偷》。此外呢，刘惜君呢现场重新演绎了一下《笔记》，简单明快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和词曲，引起了场内外观众对于青春的美好。 哎，我想问一下月月鸟小哥哥，你对《笔记》这首歌还有印象吗？《 笔记》不就是周笔畅唱的第一首歌曲吗？ 哎，对， 嗨，真是。 这是2005年的时候，他们通过超女出道了之后，给每个人都量身打造了一首歌曲啊。 嗯、 但几乎当时因为每个人的定位风格不是很明晰，而且再加上就是可能编曲的团队也并不是很有经验，所以其实后来大多数的歌曲都石沉大海了。但是比比的这首《笔记》反而留下来了， 因为跟他的自己名字关系特别重嘛，而且当时那首歌曲总体来说还算是旋律比较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啊、 嗯，但当时编曲来讲比较简单一些。那这一次呢，通过刘惜君《金曲捞》当中的一个重新演绎呢，也是唤起了大家对于《笔记》的一些青春的记忆。 回忆的画面， 哎呀，那不能听了，大家关关关。当然，有了你的铺垫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对于刘惜君这首歌的评价应该也会是好好听， 炸裂。 好喜欢，这是来自《金曲捞》第二季刘惜君来演唱的周笔畅的老歌《笔记》。 我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

来自海龟先生微笑。8: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是，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你的微信当中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呢？每天跟谁聊微信最多呢？小五跟我们说啊，当然是阿玛、额娘。最近因为这个《延禧攻略》大火啊，所以大家对于家里人的称谓也都默默的发生了变化。 对啊，他说还有我喜欢的女孩，好像聊的都不多，跟谁好像都不多。那所以你这个阿玛和额娘的这个设置，我觉得要稍微更改一点点了。 但是阿玛跟额娘一定得置顶，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比如说呢，并不像所有人都大胆如郭鹏，可以发送调查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郭鹏到底是怎么样去大胆挑战的啊。 是 QC 就说、啊、我每天置顶的必须是老婆大人，不置不行啊，留条小命过日子吧。 对，哎，你刚才的这个语气词加得很好啊，它基本的就后面就是这种语气出来的，对不对哈、啊？ 但是还有一种语气，其实就是好像装作哎呀不置不行，留条小命过日子吧，其实内心美滋滋的，就是想把我老婆置顶， 炫耀帖啊。然后这个蓝说呢，置顶了一堆工作群，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态度。所以呢，下次呢，如果置顶一堆工作群的话呢，请先把他们恢复到原样，然后呢挨个再去找出来，好不好？ 不，我觉得首先你先把那个工作群当中的免打扰模式关了就很重要一些了。 对， 有多少群呢都是开了免打扰哈，每次一打开一个小红点可能就两三百条了。 是，喵阿呢说微信的置顶呢不一定是聊天最勤的，但一定是一有消息就立马会回复的。我的微信呢有四五个置顶，比如说妈妈呀、婆婆呀、闺女幼儿园群，还有一个就是单位的工作群啊，居然没有我老公，不好意思。 最后这句话是跟老公说的哈，居然没有我老公，不好意思啊老公。 他的意思就是说老公的信息是可回可不回，可以在午夜的时候集中回复一下哈。 午夜的时候那不就在枕头边上吗、还要回什么？回头就哎你今儿给我发那微信啊，我跟你说一下是这么一回事就发现微信当中有个奇怪的对话框，永远只有收到的信息，没有回复的信息。 静瑜今天的歌曲呢，然后放了以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开始玩了一个就好玩的模式，就是每首歌曲都好听， 好听。 然后有个人总结了一下啊，Cliff 说这个静瑜的歌都挺好听的。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因为你如果发送一下真好听三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就是静瑜是一个就是对于好歌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人。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要按照你的规则玩，我得发17个好听，我就干脆总结一下好了。 真好听的还有邓紫棋最近出了一首新歌，那也是出道10周年了哈。哇，91年的一个小姑娘已经出道10周年了。 她是怎么出道的？ 就最早的时候是在香港， 17岁就出来了。 对对，香港的时候被经纪人发现了，而且她那公司当中只有她一个艺人。当然后来大火被大家熟知，还是因为歌手的这个舞台。那么今年出道10周年，她也是有新的动作，连出3张 EP 来答谢歌迷。 是啊，首支主打歌曲呢，倒数呢是日前面世。倒数呢讲述的是人生倒数的过程当中，在有限的时间里，有着无限的爱的可能，教人去珍惜时间以及身边的爱。这次呢，新歌的词曲都由邓紫棋包办，而且歌曲的 MV 呢是远赴我的家乡内蒙古去取景。 想象一下，邓紫棋站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 旁边是我。 不，这画面就不美了。站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唱 hook。 有着你的旅行，看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让他说着。身边有你，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是这一直都守着。 为是神州醒了，这心没看过就为了，这中二的旅途曲折，就算再曲折，为你都值得。试着一直都守着 虽说我被你刚才那句 hook 直接给整了，但是我觉得他确实 hook 唱的还是挺不错的。 倒数，这是邓紫棋为了庆祝自己出道十周年，今年连出三张 EP 当中的首支主打歌曲啊，讲述的也是一个人生宏大的命题，那么就是在有限的人生时间当中有无限的可能，现在开始倒数人生，每一天都要过好最好的自己。 嗯，一万三千，一万二，两千九，一万两千八。 别这样，这么数数觉得好像还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挥霍哈。 是是 来呀，造作啊，反正有大把时光，这样想。 因为这个倒数呢还得看从哪方面倒数，那我想这个邓紫棋呢想说到的一些话应该是算是还是比较宏大而深刻的命题，在她这个年纪来说算是很不错了哈。 嗯，那其实可能大家记数人生的命题啊，最早的时候是通过自己的年龄，比如说哎，我今年25岁26岁，那当你有了孩子之后慢慢的就随着他的年龄在不断的记数了，那就回到了一个倒数的序列当中了。 对， 当然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说孩子长得好快呀，比如说之前刚刚陪他看了精灵旅社，现在第三部都已经出来了， 有这么快吗？本周五呢马上呢这部精灵旅社三就要上映了，片中呢这个吸血鬼伯爵德古拉的爆笑追爱之旅呢还是让观众欢乐不断的啊。 那这一次呢大家所期待的亚当桑德勒、斯琳娜·戈麦斯还有史蒂夫布西米还有凯文詹姆斯这些原班的人马也就当继续来到精灵旅社当中来配音了。 对，当然我觉得一些明星呢去配音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一个蔚为可有可以的这种风潮，但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你可能很难去分辨出来他们在影片当中的一些声音了哈， 因为这部影片本身的剧情还有制作就已经足够给他加分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精灵旅社三的电影主题曲，来自 Jonas Blue I See The Heaven can beat this view.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the on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Find my heart. I didn't even know my name. Then I was blinded by the dark. My eyes will never look the same.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 I see love, I see love around me.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华人嘻哈我就喜欢 Come on 这是全新的嘻哈版本 Mix 嘻哈版本我就喜欢一个姜玉焕谢谢我就喜欢我相信音乐真的不分什么种族、yeah. 西藏的戏曲变成最流行的音符、oh. 我们的嘻哈拥有黄颜色的皮肤、yeah.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的大国度、oh. 谁看见名字穿着黑色的眼睛都佩服话不多有点严肃却都有真功夫天生就可以吃苦永远都不会认输世界的下一步换我们做主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巴巴巴我就喜欢呀啦巴巴巴巴巴啦啦巴巴巴我就喜欢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呀啦巴巴啦巴巴巴我就喜欢来跳舞我的小鼓很特殊让你舒服忍不住要屁股走一步要怀疑我的基础重点不在我衣服我衣服也让大家都领悟古典的编曲配最嘻哈的舞步这就是新一代的创作人在庆祝咱们的文化越来越大的脚步从北京的奥运到好莱坞的荧幕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巴巴巴我就喜欢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巴巴什么都不害怕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呀啦巴巴啦巴巴巴我就喜欢 I'm just singing the song for you 让你永远不孤独巴啦巴巴巴啦巴巴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I'm just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你一定再也不孤独巴啦巴巴巴啦巴巴巴啦啦啦 人生中需要很多肆意的时刻，这时候配上王力宏的这首歌《我就喜欢》再合适不过。 这首歌曲应该是第二个版本，因为最早的是《我就喜欢》，就笑一笑，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是这首歌曲啊。 你刚刚有谁来怎么着评价郭鹏来着？ 嗷一嗓子。 对对对对对，说郭鹏，你刚刚要不是说你在唱歌，我以为你嗷一嗓子，你在呼唤远方的谁？ 我在呼唤远方的邓紫棋。 对，来给唱一下 hook 哈。刚刚立慧介绍了，这是全新的这个 rap 的版本啊，就很早的一首歌曲了。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和谁，每天和谁聊微信最多。确实感觉到每个人的生活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妈妈更多置顶的，就比如说是帮自己带孩子的妈妈， 是 婆婆、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群，包括跟闺蜜的群。那么有工作的强人类型呢，就是全屏啊，都是工作的一些伙伴等等了。 然后现在呢，正在求偶阶段的呢，基本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女朋友之类的放在前面。但是刚才也有人说，虽然挂了置顶，但感觉要凉。 这个是求偶阶段哈，已经挂了置顶了。但是呢，当已经成为你的稳定对象了之后，过一段时间达到几年之痒之后，就可能会出现郭鹏这种情况。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大家发送调查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索取到今天周三的小视频了。 也有可能会出现刚才老婆门群。 两两夜宿为你思念成。 太可怕了哈。 来，今天来看看这两天下过雨之后啊，北京的天气确实有凉凉了一些了。那雨水频频逗留京城不肯离去，不过这个雨水叨扰的日子还要持续到明天。明天我们还可以再享受一天的这个下雨的天气，到周五就有多云了。 嗯，是的，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呢，仍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降雨的特点呢是雨量分布不均，也就是说你随时可能呢都投一盆大雨，也有可能呢是毛毛细雨哈。 对，还是要再一次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现在呢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比较高，所以可能会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等。 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区域等活动，来远离危险的场所。 嗯，我们一看就是亲妈主持人哈， 最后 每天呢不厌勤文呢，来要提醒大家一些安全常识哈。 好了，那今天所有的歌都送给各位了，那今天发送了好好听的各位啊，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索取歌单的方式，每天在我们节目中52点之后发送歌单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取到当天节目完整的歌曲名单了。 是， 最后要跟大家来好好说再见，这首歌曲来自陶喆和关诗敏，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了各位。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能不出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深而远太浅， 等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全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哦，这些年累积的关怀， 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请你回过的。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0%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0%，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 票，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w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w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w奥莱。 腾讯网卡来啦，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